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忙活着经济，张扬。 Hello， 大家好，我是鲁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到篮边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 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养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儿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星期六的早上跟大家问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世杰。 嗯，今天也是第一次我们跟我们的世杰搭档。 我也是第一次跟王松搭档 啊，小鲜肉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3分、嗯、今天也是国庆长假的第6天了。 是， 其实今天已经迎来了一个返客的一个高峰期了， 是很多人都回来了，从家乡回来或者从外地旅游回来了，是不是？ 嗯，对。 那今天呢，首先还是跟大家聊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天气是一个大晴天哈。如果大家还有这个假期的最后的一些余热的话，可以再出门玩一趟啊。嗯，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也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还是有点冷哈。 对，我们刚刚早晨起来起风了。 对。同时呢，今天是10月6号星期六，所以是不限行的啊，出行情况就是这样。 嗯，大家呢可以趁着假期最后的2天去北京周边游一游，尤其是我们的11假期，高速是免费的。 嗯， 但是千万不要堵，就千万要避开这个拥堵的时候， 是， 否则好心情会被打破了啊。 哎，前两天我就是去到一个周边的城，周边的地区，就是古北水镇， 北京的 啊。昨天，而且我发现啊，在这里可以提醒大家。这2天已经不怎么堵了。 哦，行，那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好的。 嗯，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嗯， 北京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是一个全屏的可视化的节目， 是的。 大家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或者是呢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一直播，搜索我们的982青年说，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赶快跟我们互动吧。 好的。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又到了周六啊，一般我出现就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旅游方面的消息。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怎样可以边旅游边工作。 哇， 这听起来很美妙，是不是？ 是的。 世杰，如果说起来边旅游边工作，在你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几个职业都能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职业就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 哎，对，这大家都应该是认为肯定是这个，而且这是，哎，应该是在我们主持人当中会被认定为比较幸福的这个专业。 然后还有就是美食主持人。 嗯，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可以分为一类。 对，就是一类的这种主持人，嗯，啊，是第一种。第二种我觉得一个比较奇特，嗯，但是现在也挺多的一个职业，就是体验师。 哎，其实前一阵儿这个酒店试睡员也比较 火，对，就是这种， 对，它是体验式的一种。 嗯，还有那种，比如说去某一个地方进行一种，应该是去景点一些新开发的景点做一些体验的这种体验师，也现在还是比较多的。 其实他们也被。可以统称为旅游博主或者是旅游的网红， 是， 对，现在有很多个人领袖啊，他们的自媒体，然后也是旅游的大 V，也是会到一些刚才我们说的旅游景点或者是酒店试睡员啊，他们的很多言论有的时候往往影响着很多的消费者。 对，很多人的出行可能就是通过看微博、微信朋友圈这种推送的这些文章去选择他们旅游的目的地和具体的景区。 尤其是最近十一的朋友圈摄影大赛，不知道，其实我们的世界也算参与了，他发了一张，他发了几张他的这个合影的照片。 虽然离的北京很近哈，但是我还是发了。 对， 很多人都是去国外定位了，我看的好羡慕。 对，我是十一这几天天天在家刷他们的朋友圈，仿佛我就是身未动。心未动， 身已 远。对对对，整个的感觉就是看了一圈，大家可能是现在语言能力提升了，包括主要是钱包鼓了。 是的， 大家欧洲啊、美洲、拉丁美洲啊，就是没有非洲的。 可能有些人正在计划当中。 对，慢慢来，咱们都行。朋友圈摄影大赛也是如火如荼的举行。不知道我们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朋友圈摄影大赛举办的怎么样呢？如果您对朋友圈摄影大赛有什么样的心得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分享大家的心得。刚才世杰说了几种，不管是主持人呐，或者是博主啊、体验师，其实很辛苦的一类职业就是咱们的导游了。那真的是把旅游变成了工作。 对， 我的朋友圈里面也有很多导游，其实大家秀的是风景，导游秀的是辛苦。我看到他们很多是把客人安安全全的送到景区门口，然后呢他们可能在门口休息一会儿，这个连饭都是蹲在地上吃的。 这么说吧，就是每一张美丽的游客照的背后都有一个辛辛苦苦的导游。 对，也有很多默默的工作人员来付出，包括许多景区的工作人员，热门景区的工作人员在咱们十一假期可是一天都不休息，甚至比平时忙得很多很多很多。 哎，我一直特别想知道哈，这种在假期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涨工资不？ 哎呀，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实际啊。 对， 据前方不怎么可靠我的朋友的消息，会工资，他们会有假期的补助，比如说你可能 还真有 日常的工资是定量的，或者是你上几天班有多少钱，假期的一天他的补助会高很多。也是很辛苦，因为 还是比较合理。 对对对，因为假期的班是这样的，你可能要起得比平时更早，然后走得比平时更晚，尤其是游客多了，你维持秩序的时间也会增加，也就是说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对，所以说以资金方面相对的提高一些补助，也是对咱们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个宽慰吧， 同时也是个激励，能让他在这个假期里面啊，在人很多的情况下更加认真的去工作， 去好好的努力工作啊。 是的， 真的十一现在真的，如果觉得不出门不出去旅行，仿佛都对不起这么美好的假期。 是的， 世杰是除了北京周边游，当时有没有想过出远一点的门？ 我有想过， 但是后来怎么泡汤的呢？ 我之前特别想去重庆来着，后来为什么泡汤了呢？一个是我觉得十一假期人实在是太多了，之前包括那个重庆特别有名的两江游，我看网上的一些图片也好，还有那个某音上面的一些视频也好啊，都显示出来你就是在看人，你几乎什么也看不着哈，全是人。 对，重庆现在因为一些那个短视频的 APP 炒作的算是网红城市了，不单单是假期了，我觉得日常人也很多。 其实我想去，本来是想去吃的，后来我看所有的短视频里面那些推荐的博主推荐的一些好吃的地儿啊，几乎都是人满为患，排号都是几百号几百号的往后排。 哇， 我就 算了。 对，然后同时第二点可能就也是没钱吧。 这个 扎心了啊。 其实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学生 的人都是这样，都可能是很多人不出门会说一堆的理由，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点，没钱。 是啊，而且假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包括住宿的地方， 对，会涨很多倍， 价格都会涨很多。包括你如果是不想啊特别累的坐火车啊，坐太久的火车，你可能会选择坐 坐飞机出行，那这样的一个成本的提高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对，尤其是越是假期人流越密集的时候，它的机票往往都是不打折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出台一些新规，很多旅游景区却是在十一旺季的时候把门票给打折了。 是的， 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那世杰是哪里人？ 我是江苏，江苏人， 江苏 盐城。 盐城啊、哦那你假期没有回到家里？ 其实啊，我是特别想回家的，因为我们最近因为知道今天要做旅游节目，我还特地查了一下我们盐城到底哈哪儿有没有看。 哎，合着您不做旅游节目都不知道盐城哪里好玩是吗？ 知道一些比较老旧的景区、但是一些新的开发的景区我在外读书这么多年我还真是不太了解。 那给我们推荐一下盐城 啊。比如啊，盐城现在在盐城的大丰啊，大丰区就有这样一个叫做郁金香花园。其实呢它是一个打造成那种荷兰风情街的那种状态哈。然后它也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荷兰花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样一个地儿？我是 没去过。 我是感受过那个图片的风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它定期会举办一些比如说音乐节呀、这种比较能够吸引年轻人的这个眼光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活动的举办的时候，大家其实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盐城的大丰的荷兰花海哈，不错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其实身边有时候有很多美景，我家乡也是个旅游城市。我在中朝边境，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丹东。然后刚才我们说这个酒店的问题，假期的时候我们本地人是没有办法出门了。 为什么？ 出去真的是会肩撞肩，我们就满到这种程度，尤其是在这个鸭绿江边的景观带。而当地的酒店五星级的吧，平时可能是700-800一晚上的均价。我这几天也是查了，因为做旅游节目做资讯已经涨到3500块钱一天了 只能在门口看一下了。 但是就这样也是满房的。说十一即使是十一假期大家都觉得拥挤，可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利用这种好的时候然后出去多走一走啊。 而且这也体现了两点哈，一个就是人们确实愿意花钱了，在这方面愿意去享受生活，享受旅游中的一些这些住宿的这种乐趣了。同时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大家的消费能力 提升了 很多。 对对对，大家除了平时的这个基本消费也喜欢诗和远方了啊。 哎，王松，那在你们那儿到底有什么比如说我就没去过哈、如果说我去了，你第一点会向我推荐的地儿是哪儿啊？ 哎，这就问到了我们我是我们丹东旅游形象宣传。 哇哦！ 其实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分这种景点，比如说你一天游、三天游、一周游，玩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有一天呢，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鸭绿江断桥，然后去虎山长城，这是明长城的东端起点，坐船游览一下鸭绿江，看看两国的风景。如果是时间长的话，比如说温泉呐，尤其是我们的海鲜呐，真的是全国闻名。真的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口水都流出来，尤其是这个时间段哈。我们两个就是简短的给家乡带一个盐啊。 是的， 然后也是希望有一些其实是刚刚醒在床上用手机在看我们直播的也没决定好今天想去哪里的朋友呢可以赶快做一下计划了，趁着好的时光还有两天好好出去玩一圈。 是的， 刚才我们说了几个职业这个我们要说一个顶级的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让人非常非常羡慕的职业。 非常猎奇。其实 对，其实他呢是一个旅游保姆，但是他收入大家能猜到有多少吗？月收入 大家感受一下他的月收入啊。 我觉得一个旅行包括你说不管是旅游博主啊大 V 啊他还只是个保姆有10000块钱顶天了吧我觉得就是按均价来说 其实他有60万。 真的是最开始看到这条 这边应该有一个就是很激烈的音效 啊， 真的有特效，真的我想去做保姆 哎呀呀呀呀 立刻举手 好像保姆的这个母不行，你保障保镖保男 这个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 对 我可以 看到啊这个保姆是个旅行保姆，因为跟普通保姆不一样前面冠了个旅行的名字然后他的月收入注意是月还不是年薪啊已经达到了60万了不只是这样他呢同样可以住顶级的酒店出入米其林餐厅，但在保姆的13年呢他游历了20个国家 这个真的可以称之为顶级保姆了。 对，我们 和我们身边所见识到的或者说了解的保姆真的有千差万别。 就是在看到他的报道之前我对于保姆最高的工资的印象应该是在月嫂就是看护孩子的， 特别是 月嫂 幼儿时期很小的孩子可能会这个 保姆的工资会稍微高一些， 因为它涉及的技术啊，不管它的理念的科学的喂养的程度要高，所以我们要拿起来这个60万的高薪，那就证明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月收入60万的保姆它长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哎，其实看着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很普通的，这是一个游客照啊，但是其实你看啊，它这是在度假的这个吊床上， 对， 这是跟我们 想到的应该是在晒太阳的感觉哈、 啊。我们想的那种焦头烂额的形象应该不太一样，对吧？ 他孩子呢？ 孩子给他拍照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呢是从19岁开始了，他就是在全球旅行的途中负责照顾孩子。 哎，19岁、这个年龄其实也是一个跟我们印象当中的保姆的形象不太一样哈。 其实如果说是旅行保姆的话，也需要到体力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坐飞机抱孩子、照顾孩子。 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其实我们在动车或者飞机上的时候，经常有家长带着小 baby， 小朋友的话他长途旅行他是受不了的，家长就需要，咱们可能是在高铁上会选择睡一会儿，但是家长就必须随时要照顾他的心情，比如说上厕所呀、吃饭呀，甚至是在哭闹啊，就是时时的要耗这个精力。 是的，确实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去照顾孩子、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哈。 对，尤其是世姐可能年纪比较小哈，周围的朋友们没有什么有孩子的， 比较少。 我很多闺蜜都跟我说，真的千万你要在生孩子之前要出去玩，她说有了孩子之后你就失去了说走就走的自由，你要不带着孩子你会很孤独，孩子放在家里你会比较担心呐、他找妈妈怎么办，他吃饭怎么办，可是带着孩子你就不能去远的地方，你要找餐厅也要孩子能吃到。 这样我就提醒你闺蜜了啊，有这个保姆，旅行保姆啊，工资虽然高了点，但是如果你想出游的话你可以找他呀，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看了这个旅行保姆的工资啊，我相信许多闺蜜她们也想变成旅行保姆了啊， 应该望而却步了，这个工资确实 太高了。 来看看他到底在做些什么吧。他好像 其实因为许多人有了孩子他不愿意出去带着孩子，因为不是说是贵，而是说孩子太小不好带，孩子有的时候身体不适，而且会经常影响到其他的乘客。 还有很多的家长可能是初为人父人母，他其实很多东西他自己也不清楚。 对，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和因素，近些年呢有一种专门的旅行保姆的职业就这样诞生了，而他们的存在呢就是为了在旅途中照顾好你的宝宝，让你享受着一天无忧无虑的假期。 对，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视频这个照片当中的保姆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再看一眼，他是澳大利亚的保姆，他就是一个专职，他今年已经32岁了，他已经从19岁开始从事这个旅行保姆的职业，已经做了13年了。他去过超过20个国家，享受各式各样的假期生活。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是他拍的一张假期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一个海岛哈， 对， 挺美的。而且呢，他作为一个旅行保姆啊，他除了自身赚的很多，他服务的客户往往都特别的有钱。 他是有钱以及特别有钱的客户才可以，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心目中的富豪级别的人物。 对，我听过一句话说，咱们嫌贵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赚的钱不到，可能对于富豪级别来说，他觉得一个月花60万来雇这个保姆看孩子，简直是一件太省事的事情了。 而且呢，你会知道，有的时候选择困难症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因为钱少的缘故、 哇，今天这是扎心的节目。 对， 然后我们这个保姆说呢，他自己曾经在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度假，他跟着雇佣他的一家人住在一个拥有7间房子的豪华别墅里边。 其实除了照顾孩子，他也在享受旅游的整个过程。 对，因为他需要跟着这些人一起住在一起，他要看到他们看的景观，要跟他们吃住游都在一起。 而且呀，他们会把孩子作为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对象，所以说照顾孩子的人也一定会住在最好的，然后吃最好的东西，是不是？ 我们来继续的扎一下心，看看他去过哪里啊？他曾经在墨西哥的海滩晒过太阳，他还在毛里求斯看过日落，他在纽约的市中心 shopping 感受着大都会的繁华，而且他住在7星酒店，出入米其林餐厅。 我在邦子井宿舍晒过太阳。 哎，都得是天好的时候，出入了传媒大学各个食堂的餐厅。 是的啊，然后也感受了朝阳大悦城的繁华。 但是啊，你跟他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你无论是出入了梆子井，还在朝阳大悦城或者是食堂，你都是由自己花钱，对吧？ 对。 而我们的这个保姆，他的这些奢华的享受，都是由他的客户来买单的。 哎，我花的可能还没那么痛快哈、啊。 对。 他享受的确实相当的痛快。 他除了头等舱啊，豪华酒店、米其林，而且他还有每个小时每小时35美金的工资。 我刚算了一下，每小时35美金，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个。 他的这些奢华的享受都是由他的客户来买单的。 哎，我花的可能还没那么痛快哈、啊。 对， 他享受的确实相当的痛快。 他除了头等舱啊，豪华酒店、米其林，而且他还有每个小时每小时35美金的工资。 我刚算了一下，每小时35美金，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个相当相当好的工作了。 对，而且他还有一点啊，如果说你选择照顾 baby， 说你能不能全天陪护他，就是陪伴他睡觉的话，他连睡觉都要拿钱的，他是拿全。每天24小时的时薪的， 就是做着梦也在拿钱， 对， 就这个概念是吗？ 对，好的，我们说完他好的地方，现在可以让大家心里平衡一些了。 我现在已经极度不平衡了，王松，你要是再不跟我说他到底有什么需要他去付出的东西，我觉得我真的，这个如果需要考证或者什么的话，我立刻就去报个班了。 这个啊， 这个旅行保姆，我觉得必须，哎。如果说在咱们中国要实行这个旅行保姆的正式成为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真的还得需要有一些硬性的规定。 我觉得你刚才说考证啊，就是我们没有出处来考证我们是不是要考证这件事儿。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们觉得最起码呢需要你的导游证，尤其是你的语言能力，你起码是比如说英、韩、日、意大利、法语这几种通用的语言多少需要掌握吧，也就是说精通几国语言， 这已经是旅行保姆要迈出的最艰难的第一步了。 语言，然后其次你应该有育儿师证，然后儿童的心理咨询师证，我觉得啊，这是必须的，作为要照顾 baby 来说啊。而且我们看一下他有多难，其实任何一个工作拿到这么高的月薪呐、年薪呐，他都不是一个很轻松的， 要付出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 对，因为他照顾的是富豪家庭的孩子，那么孩子的安全就是第一位了啊。 是， 他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治安下，保护孩子不受伤、不被坏人盯上，他就需要很大的力气了，这是首先的。尤其最近我昨天在来的路上看到了一个旅游节目，他是在意大利做美食的节目，但是就走过了一条街啊，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那边是啊。治安不是很好的、他们在街上走的时候都要说真的有食客来抢包的，已经到抢的程度了，都不是说你看护好就可以的，每个人在街上都是胆就是紧张兮兮的在走， 对，都很警惕。 对、而且到当地就是很多手势又不可以做，因为他们当就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是出现了很多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看那些黑帮的骗子，就是说，哎，这样的手势、都是在那个当地产生的。 就是你要用四个字来形容，你就是要谨言慎行。 没错，没错。所以说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地方， 你要知道它的文化是什么样的，你要知道它有一些什么禁忌的地方哈。这些如果说旅游保姆可以做到的话。其实省了一大笔的这样的一个精力了哈。 首先你的身手要好啊，保护孩子。 突然觉得这个旅行保姆确实不好当，而且、 你瞬间不想干了的感觉。60万。 我想想那个价格，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能坚持一下是吧？ 对，坚持一下。而且呢，其实他也说到哈，在他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他也遇到了很多奇葩的这样的家庭，他们呢往往都非常非常的有钱，可能在很多的消费理念上都会让你觉得特别啧舌哈。比如说他说有一次啊，他有带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就哭着闹着说我要一个发带，然后呢他的父母就付给酒店的门房300美金，为了让这个人去取一个5美金的发带。 这就叫有钱任性。 我也想去那个酒店当工作人员了。 哎呦， 我真的是没钱没法任性，就 这是墙头草的风格啊。 对， 其实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说礼轻情意重，比如说你在家乡邮来一些水果，但是邮费可能往往远远超过了你邮东西的本身的价值。 这个东西的价值是包含很多方面的，有 情 感 呀、对呀、尤其是很多生鲜啊，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早上，比如说哎，我刚做完一份饼，我一看我想让你吃到，然后赶快叫一个快递，可能这个价格就超过很多。 还有我们盐城比较有名的就是大米，然后我知道王松的那个家乡比较有名的是海鲜，什么时候咱们俩换一下哈？ 哎呦，我觉得你挖了一个坑啊！ 没有挖，这个礼轻情意重哈。 那你得 我也不嫌弃 大米， 我真是不嫌弃海鲜啊， 真的、 礼轻。 心情一种。 那我也想尝尝大米啊。这就是有钱的任性的、 嗯、 而且呢不单单是说这家长任性， 嗯， 他这个保姆说了，很多有钱人家的小朋友其实性格也是非常的难搞的 啊。小朋友本身就是一件比较难搞的事情啊、嗯、带小朋友本来就难搞，同时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性格又比较跋扈又比较娇惯的话、嗯、可能确实需要方法啊，方式方法，就像刚刚王松提到的这个、嗯、心理咨询师这样的一个形象哈。 对， 你得会啊、怎么去跟小朋友交流去沟通，怎么去安抚他们可能在旅游当中的一些不好的心情啊，这些确实也是他的一个难点之一啦、嗯、 对，怎么照顾熊孩子啊、嗯、这也是很重要的，家长会头疼的、嗯、而且呢其实我认为啊，这样的比如说高端的家庭，他可能去旅游景点、嗯、就去旅行的话，他不会说是到什么购物景点打卡啊，或者是什么著名的那些景区，他可能更会选择一些人文的地方去、 嗯、 比如说博物馆呐、啊嗯、画展啊等等。这个时候我们的保姆带着孩子就不可以对这些世界的名画以及名作一无所知。 哦，是的、嗯、 对，这时候孩子比如说这是什么，你不能说好漂亮的画儿，对吧？ 这个是某个画家的画啊，你这个时候得说出具体的画家。 这是什么？这是个雕塑，这就不可以了。 嗯、 我觉得、嗯，所以说旅行保姆看到这里，他要多一些，比如他要有知识，他要懂一些世界名画，嗯、他要懂一些历史、人文等等的。 而且去到一些国外的城市，其实你更多的感受的确实是人文的气息哈。 嗯， 其实我觉得这些啊、想要享受这个旅行生活的人、嗯，他想要感受的可能也不仅仅是我们刚刚说的美景，同时也是这个地区、嗯。区的一个文化的氛围，如果这个时候他的孩子没有体验到这一点的话，他肯定会觉得非常的可惜， 对，大打折扣了啊、 嗯、 而且呢他这个工作其实目前到这里觉得不是很难，但是他说没有那么好做，因为他要一天24小时的待命，除了说照顾孩子，其实他的没有说就完完全全就孩子归你管，其他都无所谓了。 嗯， 他还要照顾一家人的行李啊，航班延误啊，行李丢失啊，酒店火警啊，家人忘了带来吸奶器等等等等、 嗯、 他都要随时像一个消防员一样随时出现随时灭火。 他应该有一个百宝箱哈， 对， 包里是放着这些需要救急的东西。 嗯，他要时刻做好着准备，消防员一样随时出现随时灭火。 他应该有一个百宝箱哈， 对， 包里是放着这些需要救急的东西。 嗯，他要时刻做好着准备啊。 嗯，而且呢、嗯、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好像觉得这样的一个旅行保姆、嗯、他所服务的家庭都是一些富豪家庭、嗯、其实不然哈，他还有一些普通的家庭，因为想要带着孩子去看看世界，同时又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也会请到旅行保姆这样一个角色去跟着他们一起去旅行，所以还是有很多的普通家庭，只不过他是愿意花这一份钱去做这样的一个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更加愉悦的旅行之这样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嗯， 旅行保姆其实在澳大利亚比较普遍了，因为调查呢有1/3的澳大利亚家庭曾经雇佣过旅行保姆来照顾孩子、 嗯、 然后呢这份工作其实现在也是很被看好的，有很大的广阔的市场。 嗯，我的眼睛也在冒星星哈。 那你就先把英语练好、哦、 因为我一想到那个月入60万就觉得、干嘛呢，在这还不赶快去啊练一练保姆的技能。 所以说我觉得这份工作可能未来的时候在我们国内也会慢慢的兴起， 嗯， 但是可能工资未必会有这么高吧。 嗯，可能我觉得都是在一个发展的初期、嗯、它可能还需要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嗯、 如果说你能力没达到这一步的话，我相信工资一定不会与之相匹配的、嗯、 其实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呢，我们觉得这个旅行保姆其实就是一个全才高智商的人才、 嗯、 但是他比我们其他的这些高智商的人才多了一点，就是他会带孩子、 嗯、 而且这个工作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必须非常认真的爱着孩子，你要有耐心的去照顾他。 是的， 我相信这样富豪家庭也会愿意把孩子交给我们的这些保姆。 是的， 嗯，那么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旅行想要雇佣这样的旅行保姆吗？如果你们想或者有其他意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这样的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嗯、这份让人羡慕的工作，月收入60万的旅行保姆，你想雇佣吗？或者是你想成为吗？ 没错、嗯、 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些旅游有关的职业啊，让人非常羡慕的、嗯、 边旅游边工作的职业有哪些、嗯、 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11出游如何制霸朋友圈，如何发出一些好的微信朋友圈，一会儿回来。 壮阔东方。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 有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能搞定。 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欢迎回到我们的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嘉宾世杰。 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节目，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同样呢，可以搜索我们的新浪一直播982青年说，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哟。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怎样可以边旅游边工作。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月收入60万的旅游保姆，世杰已经准备跃跃欲试的开始考证，要去当保姆了。 其实昨天呢，我不是说我去到了那个古北水镇吗？ 对， 其实我也是边旅游边工作。 我以为你边旅游边保姆。 还真是有点工作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呢，我这个现在在上研究生阶段嘛，然后我的导师要求我拍这样的一个现场报道。所以 你的老师是宋小阳吗？ 不是，对，类似的老师。 这懂了， 现场报道方面的大神级别的 这种作业，我就脑海中就蹦出了这几个老师的名字。 是的，其实还挺难做的。所以呢，我想说去一个相对而言不那么著名的，然后呢比较周边的一个地区去做这样的一个现场报道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昨天呢，我就选择了古北水镇，一是呢可以完成我这样的一个作业，同时呢也是去感受一下古北水镇的这样的一个美景和人文的风貌。那其实昨天我去之前呢，我一直在想会不会在国庆假期特别特别的拥堵，或者说人特别的多啊。 结果呢？ 结果还真是不一样。我从这个国贸站出发啊，国贸地铁站的门口出发，坐大巴到了古北水镇的时间大概是花了1小时40分钟左右。 这个大巴是旅游大巴，还是说你是跟旅行团走，还是说他长期有的这个大巴车？ 其实算是旅行团，但是呢，主要他负责的就是来回的这样的一个接送的功能，它没有进行一个太多的一个，比如说包你吃饭、包你门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像你包了一辆车， 我明白了， 你 带你去送你回。 然后呢，司机就介绍说哈，在前两天，特别是假期的第一天，他们光是在城区内就堵了3个小时。 哇， 所以很多人计划是游一天的古北水镇，其实到最后在假期的前两天的话，从城区出发到古北水镇已经是下午了。啊，相当于他那个门票买的没有我昨天值啊。 嗯， 昨天去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0:40的时候，我就已经到达了古北水镇。我到了之后发现人还真是不怎么多，啊，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到了那个地儿，你会发现它的停车场的车 会少很多， 对，不是很满，你就会发现其实可以预计在整个的古北水镇旅游的人呢也会减少很多哈。 嗯， 所以说其实在假期的后几天可能大家进行一个旅游的规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可能大家都是一窝蜂的啊，蜂拥而至，在假期的前几天，但是在假期的后几天你会发现景区可能会落寞很多，所以我其实是挺伤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想去看啊，你主要报道的是因为人多的题材。 我想说报道一个人多的啊，我说哎呀，现在我感觉我的身边很挤啊， 都是人 啊，我现在胳膊都伸不开，结果我到那儿他可以旋转跳跃我这就有点崩溃啊。不过在这样的一个人少的环境之下，确实你可以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可以放得很轻很轻松啊。你会觉得在古北水镇去泛舟啊，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游通过这个乌篷船游古北水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大概20分钟，价格也不是很贵，大家可以跟着家人跟着朋友坐着船去欣赏一下周边的美景啊，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是良心推荐了啊。这是刚刚游完回来的。那古北水镇主要能看到的景观是什么样子呢？ 一个它其实呢，它是把这个乌镇的这样的一个打造的工作人员全部邀请到北京来去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江南水乡，同时又结合了北京当地风貌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景区。所以你会感觉到其实它有一部分那种胡同里的那种四合院的那种设计的房屋建造在那儿，同时呢它也有一些小桥流水啊， 哇 啊，这种江南的景色，包括很多的花啊。好，而且我知道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像枫叶林一样的地方，特别特别适合拍照，特别是秋天要到了，枫叶都变红了哈，都特别特别的美。其实这样的一个景观，不论是你是这种摄影爱好者也好，还是说你就本身比较喜欢看这美景的朋友也好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呢它离这个长城非常的近，它有一个长城的一段是在这个古北水镇的，具体呢我确实还没有上去，因为当时 来不及了， 我就远远的看了一下，它还是比较险峻的那个长城，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选择去爬一下那个长城啊。 听你推荐了，这是一个南北结合又有历史人文景观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吃住条件还是方便的吗？ 是的，说到这个吃住，其实很多的游客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杀价 吃饭，对，尤其是吃饭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呢，它其实是在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古北水镇它是位于密云区嘛，所以它有一些密云当地的特色的酒店会开在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小食街的一个地方，里面会卖到很多的，比如说我昨天吃到的有一个就叫三角豆腐啊，就三角形的一个豆腐豆腐 里面有馅儿吗？ 没有馅儿，是一个 单纯是豆腐， 外面很炸得很脆，里面很嫩的那种豆腐。 说听着好饿 哈。然后还浇着酱汁儿，还挺好吃的。而且呢，它还有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螺蛳粉，然后煲仔饭，就是供一些游客能够在路边就可以吃的，还有 比较方便的， 对，羊肉串啊，还有萝卜丝饼啊，这种比较方便的一些小吃，这样一条街，虽然昨天人不多，但是排队排的还是很厉害的。那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些什么辣菜馆，然后烧肉馆，也有一些日式料理，就是符合大众各种各样口味的一些餐馆也可以去到当中。而且呢，这里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哈，它都是景区的这样的工作人员统一去管理的，他会定期的去检查这些店铺它是不是有私自提价呀，或者说是有这个 卫生问题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卫生问题肯定是也会非常的注重，可能有专门的部门去检查，但是就这个价格方面哈，它会做一个严格的一个管控，虽然会比我们平时的我们正常去吃的餐馆会贵那么一些，但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哈，可能 跟之前想的什么青岛大虾呀、啊、什么哪、啊、 对，可能说到那儿，比如说一瓶水三四十块， 对，嗯，什么海南海鲜啊什么的，其实不太一样，还是比较的公道的， 价格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 嗯， 对吧？ 哎，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亮点哈、啊嗯，也是我昨天自己亲身感受过的一个亮点，就是在刚进这个旅游景区之前，它的门口呢有一个卫生间，号称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卫生间。 卫生间好会 五星级的卫生间啊！然后呢，我们那个半个导游吧，算是导游，他给我们发票的时候就给我们介绍说，哎，一定要去那边上个厕所。 啊，卫生间合个影，这是五星级卫生间。 他说我们现在是10:20，我们在10:40的时候，大家可以再到我们的门口集合，我给大家放。 让你们去卫生间游览20分钟。 对，我当时 卫生间是个景点了，对吗？ 我当时就想说，这一个卫生间， 对呀、 啊，是五星级的，需要20分钟吗？后来我发现哈，确实不要20分钟，但是你去感受一下那个所谓的五星级的卫生间，确实还是不错的。它不停的就会有人在那边打扫，这是第一。它的这个 干净 啊，服务做得很好。同时呢，它里面装修的是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哦， 它是 有 当地的这种感觉的。 对，它是跟整个景区的风格融为一体， 统一的， 不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那种 单纯的卫生间， 统一标准、统一规格的公共卫生间。哎，它还确实是。能让你觉得不能说流连忘返哈、啊，至少说能让你觉得身心愉悦。我觉得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那它的五星还体现在哪里呢？除了说装修风格和干净整洁， 还有就是它在一些你需要的一些东西的准备上，比如说它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洗手液，因为有一些你知道，它可能就是随便大罐子 倒进去很多的 那种比较劣质的洗手液，然后呢也没有很烘干机，经常是没有这个插电的，然后也非常的不方便、不灵敏的。那它在这些方面呢都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其他地方我还真没有体现出它五星级的这种风范来。比如说哈，我同行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就说：“哎，那里面有没有补妆的东西啊？”她这么一说，我就哎， 那这个我觉得那就太难了。 如果说达到这个地步的话，那可能是私人定制的这个卫生间了，就不仅仅是五星六星的标准的卫生间了。 现在一般如果有补妆的化妆品的这样的洗手间卫生间，一般都会出现在奢侈品的甜品店里面，这个会出现比较多。但是我你要说到这个，我想到以前我去过一个景点，它的那个卫生间会比你这个五星还要再超一些。 是吗？ 因为它旁边有个工作人员是随时在夹着湿的这个热巾，然后就是热的这个湿巾啊，我湿的热湿巾然后递给你，一直是递给你擦手的，然后旁边有工作人员是负责来回收清洗的。 哦，那要钱吗？ 不要的、不要的、哎呦，你这关心的真的是 对你说万一他这个工作人员 你擦完手收费， 擦完手他说好的小姐5块，那我 就不要退回去。 我就想说那我自己洗一下就行了，擦一下就行了。 而且它体现在，因为如果说是每一个人都会给一个这种热的手巾的话，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的支出啊，因为游客这么多。 是， 但是它是另一个人会来回收，也就是说这个给完你，他那个就收回去了。 因为要清洗嘛， 对， 要不停的更换，然后要消毒嘛。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卫生间真的是我觉得哎，好人性化的一个地方。 这是在哪儿的一个？ 这是前几年我去过的一个景区了，它是这样。而且每一个工作人员，其实卫生间里能看到很多工作人员，因为它很干净很整洁，他会带一个网兜，然后身上放着很多你需要用的用品，这样你都是需要用到什么随时就可以找得到。 那我觉得这里如果说古北水镇有工作人员或者说有这个负责人在 听 的话，你需要改进哈， 就是没有 下次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不能被称之为五星级的这个体验的卫生间洗手间了。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个劲的要求自己。 我去古北水镇差不多就这么些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博的微信的互动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2天的时间其实也可以去了，今天决定一下明天住那边也是可以的吧？ 对，可以住一个晚上，但是有点贵哈，大家提前做好攻略。 大概价格能有多少呢？ 大概我昨天据我了解，因为他那边还可以泡温泉，我刚刚忘记讲到了啊，大家可以 就温泉的宾馆的话要多少钱呢？ 大概要2000多，而且、 能住多少人呢？ 而且不一定能订到，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住的人数的话，可能要根据这个房型来订、如果一个普通的标准间的话，大概在2500左右， 也就是人均的住宿应该是在1000多。 对、 如果是包括吃饭啊、旅途、住宿啊、包括吃饭啊、路费这样的，应该人均在2000块钱。 是的， 如果想去古北水镇住一晚上的话啊，大体价格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了，我是因为看到世杰发了朋友圈，所以我知道了他这个参加了十一摄影大赛，并且去到了古北水镇。 你这摄影是怎么样？ 你都是你的大脸在前面，你该让我如何评价哈？ 脸大也不是我的错、 对啊。然后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朋友圈里有很多人出国旅行了，他们呢被出国旅行被这个美景震撼了。但是啊，这个时候如何发朋友圈也是一门学问了。 是的。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就给大家做出了这样一个攻略，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出国旅游如何做到能够让不但让你的朋友圈更加的美好，也让你真实的旅游变得更加的美好。 比如说大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说想去复活节岛很久了，当我站在了那个身心向往的地方，突然间我就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赞美他了。我精挑细选的发了9张朋友圈的这个图，可是我不知道该配什么样的文案。 还真是有这样的问题。 会，真的会。 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想说的太多，不够精炼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发一个表情，比如我， 对 我 哈哈。 比如说，我就很喜欢比一个这样耶的手势啊，我觉得能表现我的心情啊，这就够了，因为实在说不出什么形容美景，或者说能够让大家感同身受的话。 尤其是最近的景观，大家比较喜欢去人文的景点，包括到各种博物馆门口啊去打卡啊等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在旅行当中来增长知识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门口打卡的一个情况，这是罗马博物馆吧，门口排着大队在逛博物馆，不知道还以为是去 shopping。 如果在门口拍照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地儿可能没那么高端啊。对，你会觉得它好像像是那种有没有看过图片上经常显示出来的那种去奢侈品店购物的那种。 对，发号排队。 对， 但是就是这些呢都是进去要来就是来观看这些 展览出来 的人。对， 比如说很多人就在这个介绍说，比如说你想要去到大英博物馆的话哈，如果你想真正意义上的把这个博物馆的80%能够看懂，在这个介绍说，比如说你想要去到大英博物馆的话哈，如果你想真正意义上的把这个博物馆的80%能够看懂看通，你基本上这个知识储备啊能够达到西方艺术史博士的水平。 所以说我们多少人有这个水平呢？并没有。那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我发朋友圈让别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懂一些的，而不是说是一个游客的话，这有一个小技巧了要跟大家说。 如何装作不是第一次进大英博物馆，如何能够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成为一个资深的旅游达人、看展达人， 如何在旅行当中呢做一个有底气的旅行者，做一个发朋友圈不会让别人觉得他真的是什么不懂的人呢？这有个好办法了，就是在去一个地方旅行之前来看他们的纪录片。比如说俄罗斯呢，它就有一个叫俄罗斯之旅的纪录片，是让我们能够在旅行之前短时间内就能了解到的。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这一个， 来看一看。他看这个图片倒是看不出来特别的多的景色哈。不过呢，据介绍，他的这样的一个豆瓣评分是达到了7.6，还是比较高的哈。而且集数呢也不多，一共是5集。大家闲下来的时间，在做攻略的时候，不妨选择看一下这个纪录片。 他呢，对，他是一个综合性的纪录片，是一次性的了解到的。还有就是我们提到这个战斗民族都觉得很狂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狂野俄罗斯。 这个光这个宣传的海报上面就是一个非常狂野的 对， 一只熊哈。 还是国家地理杂志出品的一个，豆瓣评分到了9.2，非常高的一个评分了。 看来大家还是对这种小动物、对自然非常的感兴趣的。 对，我们接着来看，这也是这个纪录片当中的一些截图啊。我们看到了雪景，这个熊在爬树，还有很有名的这个老虎啊等等。 都可以从《狂野俄罗斯》这部纪录片当中来了解到。 《狂野俄罗斯》， 对，如果大家想去俄罗斯可以看一下。 嗯， 那么如果想去到日本的话， 嗯， 其实我们很多，因为它是我们算是我们的邻国，我们也有很多人有了解了。 是的， 包括我小时候看了很多动画片。 嗯， 每个人在不同的年代，世杰是95后。 嗯，我是95年的，95，刚好是95年，所以你可以称为我为95后。 啊，好了够了，好想把他话筒拉下来啊。那在你的这个年龄段，陪伴着你们长大的这样的动漫会是哪一个呢？ 很多啊， 嗯， 比如说在我们非常小的时候有奥特曼。 那是我们小的时候也有这个呀， 因为我们年龄一差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你看，我把你带下来， 友好了友好了， 对，然后到后期可能会有一些，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特别喜欢看的，其实倒不是说那种跟着时间线走的，比如说我就很喜欢看蜡笔小新啊， 哎，你跟我一样，樱桃小丸子 啊，这些啊， 灌篮高手啊， 其实这些在我们小时候也是非常的火。然后到近期，其实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宫崎骏拍的这种动漫的电影， 《千与千寻》啊， 然后《 哈尔移动城堡》啊，这样 的， 对， 这种电影其实给大家的这种冲击，然后对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向往，也是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的。大家会觉得在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有一部分的景都是选自于日本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它的樱花的景啊，富士山的景啊，都是实质上确实在日本存在的，而不是靠虚构出来的景观，所以很多人在看了这些动漫电影的时候会选择去到日本去进行一次旅游， 对，多少会有些了解啊，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去日本之前呢，我们可以看一部纪录片，它叫做职业人的作风，日本料理人石原仁司 啊，光听这个名字我就有一种好像很精致的感觉，有没有？ 对，尤其是他正在做的是日本很有名的怀石料理。 怀石料理，对， 对，每一个都跟艺术品有关。他是米其林三星料理的主理人，他的这部纪录片呢，其实是反映他的一种匠人的态度了。我们可以通过图片看几张，哇哇哇哇哇！你看这个摆盘儿， 这没吃早饭的人， 对，感觉 这个实在是哈， 当季的新鲜食材都能在一个盘子当中用一种艺术的手段都给他展示出来。 嗯，不仅仅是一个美食，它还是一道艺术品哈， 对，而且还会看到，哎，这是一个缩略图了，就是他每天去采购的时候，对于他都亲自采购，然后食材是怎么样的，最后下面的那四张，最后下面那个是食客在默默的进食的时候的一种感受啊。 嗯，好像我之前有看过一些报道，包括一些纪录片也展示出来说，这种日本的在怀石料理方面有很讲究的一点，就是他每天接待的这样的一个食客很少， 对，他是一定要提前预约的， 对， 是定下来人数之后，可能要提前三个月，甚至有到一年的程度，然后去预约当天，他会针对这些食客来准备当时的就是当季的食材，并且你是不能点餐 的， 对，他是上什么给你吃什么，不可以，都不可以， 就是你是抱着一种这种接受惊喜的心态， 其实对呀，就像上礼物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礼物是什么样子，你会充满着惊喜来品尝着这种拥有完美主义人格的一个大厨来为你做上的精心的料理。 我觉得那个料理做出来之后，你可能都不会舍得吃它哈。 就是以我们的这个习惯，应该先拍照发朋友圈，这时候文案就很重要了啊， 细细品尝。 对对对，还有一部是日本之旅，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面上都是樱花的啊，NHK 电视台的， 它是一个以英语解说，以外国人的视角发现日本魅力，从户外的自然风光到厚重的历史文化，通通都能够在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中找到，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这样的一部纪录片的话，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叫做 日本之旅，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屏幕上有着它的这个截图，泡汤的，饮食啊，这个服饰文化等等，是一个日本了解旅游的一个入门指南。所以说我们会介绍这个，比如说刚才美食的，包括这个是入门的指南，大家可以针对，如果你是想美食之旅，可以看什么样的纪录片，如果是想入门的统共了解一下的，可以看什么样的纪录片。 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法国的， 从日本又游到了法国， 真的，我们没有出门，我们在屋里能看到这么多的东西， 我现在非常的想回去就把这些纪录片 片下下来看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即使说我不能去到那个地儿，以后我们在聊到日本、俄罗斯、法国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通过在纪录片中所欣赏到的、了解到的这些，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历史，都能够说上两句。我觉得这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啊。 对对对， 离这个艺术博刚刚怎么说来着？艺术史博士又更近了一步啊！ 哎呀，你这话就扯远了。接下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图片是卢浮宫的珍宝，很有名的这幅画了啊。它这也是豆瓣评分 8.6 分的 BBC 出品的。它是卢浮宫呢，是很多美术馆爱好者的第一站呐、所以说一定要做好功课去必看的纪录片。说是这里面的人多展厅多，想要看个仔细怎么样花个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提前通过纪录片了解一下，有针对性的我们想去看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到景点去可能只会给你一天的时间或者半天的时间，我们很想看到那个我们课本中看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 是的，可能它展出的展品有非常的多，有一些呢是特别有名的，有一些呢是特别具有历史感的，可能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很盲目，但是如果说你看过这样的纪录片，知道了解了它的这样一些背景之后呢，你可能更能有目的性的， 有针对性的 啊。比如说你进去之后，你就知道在哪个展区有我特别想看到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了，是不是？ 除了卢浮宫以外呢，法国的美食也是被人称道的。接下来这个纪录片就很适合去法国品尝美食的人看啦，它就叫《法国味蕾》。来看，这个厨师看着我就比较信任他。他长了一张做饭好吃的脸、一种高档的餐饮了。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说去吃法式大餐都要穿上小洋装才可以。 然后呢都要带上很精致的这样的一个防止它脏的那个应该 叫餐巾吧。 餐巾，然后 也在这里的。 在这儿，然后后来发现自己还挺喜欢做这种事情，对，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实际的原因。 逢吃饭必崩有点子，所以我一定会非常的说服务员给我上一张餐巾，然后别在那里 而且 其实没有吃。 我就想说是不是大家在进行这种观看的时候可能也会跟我一样哈，非常的注重到这个甜点的部分，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特别爱吃甜食的人，可能大家看我这个形象也能看出来。 其实你很瘦的，你这种只吃甜品又不胖的人 非常拉仇恨是吗？ 对，他这个呢就讲了很多法国菜啊，他的有面包啊、糕点啊、冷食、熟食、肉制品、奶酪、酒等等等等。尤其是央视最近的这个中法厨师争霸赛，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法式料理的一个美妙之处。那这部纪录片呢，也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截图。大家就一起饿吧，这是个拼图啊。上面有从食材啊、环境啊、搭配啊、酒店的这个就餐的环境等等，都给你介绍了。 是的， 这部叫做 《法国味蕾》。 可以大家来看一下。那么我们的上半段时间就要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简单再介绍一个吧。 好的， 去英国，因为很多人会去英国留学或者去英国的游玩。 留学确实还挺多的。 对，身边应该就有很多啊。我们也是一个能介绍博物馆的、打卡人文景观的，就是你所不知道的大英博物馆。我们图片上看到这个豆瓣评分 8.2 的纪录片。 它同时也是日本的这个出版商出版的哈。NHK 出版的叫大英，你所不知道的大英博物馆。它里面呢一共分为了三集，分别是古埃及、古希腊和日本，其实是有倾向性的，是有这个一定的界限的。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古埃及、古希腊、日本关于在这个博物馆当中的一些历史的话，可以通过观看这个你所不知道的大英博物馆来学习到。那接下来的这一部纪录片呢叫做伊丽莎白二世伟大的女王， 当当当当，就是我们图片上的 这位啊，非常有气质的。 这个是伊丽莎白二世伟大的女王啊，封面是这个，豆瓣评分 8.1 了。因为提到英国，我们就是离不开他们的皇室的一些故事。 是的， 以及皇室这种一直流传下来的贵族的尊贵的礼仪啊、服饰啊等等， 很多的佳话， 对， 很多的故事也都是在其中可以让大家领略到的啊。 所以说想去英国之前呢，我们要来好好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女王的历史啊、女王的故事等等等等。 看女王这个穿着打扮也是一个非常 对 非常重要的点。 好了，那么我们的青年说上半时段就告一段落了，下半时间我们再回来。 坐拥新机场，

还有呢，我们后半时段也分享了一下如何在十一制霸一下朋友圈啊。嗯，经过我们两个抛了两个时段的针，我们砖呢、我们终于引来了一块玉啊。我们请到了今天的嘉宾，是我们台优秀的一位主持人、啊，我们台交通广播的旅游1039会旅行的主持人高颂，是让他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各位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颂啊，很高兴能够在十一期间能够做客北京青年广播，让大家终于看到我的盛世容颜啊！ 哎呀， 盛世美颜， 嗯，您客气了， 关爱青年，关爱我， 给我们来了一波广告是吧？ 对对对， 高老师其实是也算是鼎力支持了，刚刚从内蒙自驾回来， 昨天 晚上， 昨天晚上才回来， 几点钟到的北京？ 八点多吧。但是别忘了、我们是昨天早上八点多出发的啊、 而且他们是自驾，还不是说我们这种呢说是跟着车走，还是另一个概念的、 对，我们这一次也是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一起从北京出发、一起前往北京正北方，沿着中轴线一路前行到了原上都啊、原上都遗址，然后北京是原大都嘛，所以我们其实有点寻根问祖的意味 啊、 一路向北来领略了一下内蒙古的秋色。 那真正在内蒙古的这个你们规划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少啊？ 五天的时间 哦，五天的时间。 按照十一假期来说呢，五天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 是的， 对，旅行或者是按照你自己的自驾规划，其实还有很多人都没玩够啊。在离队之后呢，他们继续到了那个乌珠穆沁啊，或者到了其他的一些草原上接着去玩，因为离张家口比较近。大家也知道这个张家口的好吃的好玩的比较多，所以就到了周边再去旅行了。但是我要分享的今天呢，就是我对旅行的看法和我对旅行的这种感受。是一方面基于我自己的工作啊，刚才你们说是什么才是什么工作才能是、就是、 边旅行边工作 啊我就是啊，因为做一个旅游节目主持人就是边旅行边工作的，这话说的是不是挺招人打的？ 对，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啊。 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旅游节目主持人都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这个我刚才说的我就是其实是加引号的啊，更多的是电视的旅游节目主持人，像央视的啊，或者一些需要真正走到外面的主持人，他们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痛苦，而且有些时候是很辛苦很辛苦的。 因为他出去旅游的话，他需要跟着拍摄一起走， 对， 他全部都是在拍摄的过程中进行旅游， 他就没有旅游，说实话、对，这就真是没有旅游。因为 是吗？我还 在 这还揭秘一下哈、我还不了解、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让您看到的都是我们光鲜亮丽或者是特别好看体验特别舒服啊、玩得特别嗨的一面， 吃得特别好的一面， 对，但是其实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完美，所以我要说的话，其实无论作为一个旅游节目主持人也好，还是作为一个旅游达人分享旅行的人也好，这两边他们看到的让你看到的都是光鲜亮丽，但是背后的辛酸是你不太知道的，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有同样的几个特点，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哎呀，卖了个关子啊、其实我们刚开始的前半时段呢，就跟大家说其实边旅行边工作的这工作有多么美好。那么高老师的来呢，一个是说了他背后的艰辛，也应该给我们指点一些方向，如果说我们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应该做什么样的努力，应该什么样的准备，早点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我今天就是来学习的、 哦，你要交学费的。高老师二维码可以拿出来一下了。 这个咱们是 早饭你请一下就行了， 事后再谈哈。我们先来聊这个具体的话题。而且我之前在高颂老师的微博上已经感受到了。 你还提前搜了？ 对啊，我得提前做了解、做功课。你说我要拜个师，我还不了解老师是谁，这不行啊！ 我这跟你学到了。 我这了解了之后，我看了很多，包括很多 vlog 也好，然后他的一些图片也好，我发现确实去过很多的地方。然后呢，我其实觉得去很多地方本身没什么大不了。 哎，对。 可能是 这还没什么大不了， 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因为去很多地方你 也可以， 买一张机票或者干嘛你都可以去。然后如果是走马观花的话，如果你对这个地儿特别不了解的话，你无论是你是不是一个旅行博主也好，是不是一个旅行的主持人也好，你其实看到的都是非常表层的东西哈。 哎，这是对的，说哎好漂亮就结束了， 然后拍个。发个朋友圈也只会比耶，那 是你呀、 啊，就是我啊，就特没意思啊。发现很多时候在做这种啊，包括我看了一些视频之后，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可以去 让我觉得特别惊喜的点，就是跟我想象中的这个地儿有一些出入的地方。 哎， 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惊喜的地方， 证明一个旅游博主最最重要的品质，他要会玩儿 啊，对， 还要会表达出来，带着别人玩儿。 是的， 嗯，对，刚才那个是对， 让你在视频中有吸引到观看者的点， 嗯，别人能跟着你去。 是， 刚才视频也说了，搜了高松老师的微博啊，他也算是这个新浪微博的知名的旅游博主了。 是的， 啊，拥有33万粉丝的一个微， 都是虚名啊，虚名 一个微，所以高松老师在这个旅游行业算是比较有名的了， 而且是资深的一个旅游达人吧。 好了，捧他的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一个台的主持人差不离得了啊， 不行，受不了了， 我已经听不下去了， 铺垫有点长。 对， 后面高老师都不知道怎么聊了。 高老师现在坐的更直了啊， 那个埋了一个坑感觉。 那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旅游节目主持人了，大体去了多少地方了呢？ 哎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国内基本走完了。 哎呦，走完了，人家是按地图走，咱们是按地方走。 对，因为确实是因为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工作，然后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采访的任务，所以大大小小可能就剩那么一两个省份吧，可能西藏还没去啊，这基本上都走完了。 哎，西藏还确实还挺值得。 你去过吗？ 对对对， 我没有去过。我看过一些，比如说那个他们有那个转山的记录 啊，对对对， 看过。还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值得走一走的地方。 稍后我会讲为什么还没去西藏，好吧？ 好。 然后呢， 又卖了一个关子。 对，世界的范围当中呢，大概10多个国家吧。啊，如果算上南极的话，那就是16个。 对，高老师在今年 南极没有国家， 春节他去了南极， 对， 去跟企鹅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下， 去拥抱了一下企鹅。 对，今天我们有， 今天没有准备南极的， 没有南极，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有再把您邀请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专门说一下这个。 这个可能要专，因为它没有国家嘛，可能你要专门拿出一集来讲一下南极啊， 对， 因为南极确实 有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南极。 所以说高老师是按州走的，对吧？大家是按国家，他是按州走的。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采访报道的方向。刚才我听你们节目也专门说到啊，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了解一个国家，去熟识一个国家。其实在欧洲的很多的国家，他们的历史是有严惩的，而且他们的历史之间是有相互的链接的。那于是你走过了一个国家之后，你再去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其实之间是有故事的。包括最喜欢的意大利，然后包括还有去瑞士、去比利时，你看这个好像几个国家本身并没有什么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实你可以通过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说啤酒啊，比如说他们的这种山歌的文化，比如说他们的湖泊对于自然景色的这种敬畏之感，也可以感觉到这几个国家之间是有相互的链接的。那其实我走的最多就是欧洲啊，对于北欧的北欧是刚刚去完回来的，那欧洲是我去过国家 相对而言比较多的， 对对对对，去北美啊、南美啊还没有特别多，非洲还没有踏足，所以其实并没有很多，不能叫做一个特别厉害的旅游达人。那么放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能看到我身边的这些旅游达人们，他们走过的国家都至少40个、50个，可能一年要闯趟30、40个国家这样。其实这个就是数字而已啊。最重要的是，这些旅游达人身上是有一个特质的。他们的特质叫做有仪式感。 体现在哪方面呢？您说的这个仪式感。 我的仪式感是非常浮皮潦草的，大家可以透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好的，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应该是不是那个旁边那个 中间的这个？ 哎，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高松老师是在首都机场吗？ 对，做两句 没有，因为这个声音一下子突然间没有办法来放出来，我们高老师解释一下吧。 好，可能因为录制转录的原因啊，这个声音没有出来，没关系。这个可以看到，这对于每一个旅行者来说，出发和抵达，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是很具有很强烈仪式感的事情。 但对于很多普通的旅行者来说，这就是一个旅途而已，这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 嗯， 那作为一个旅游博主或者是旅游达人，那出发和抵达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是一个是要讲清楚为什么要去，一个要讲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个就是在出发和抵达之后碰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在抵达之后的第一时间感的新鲜感是最强烈的，大家可以看 贝尔根， 那后面加一个问号啊，我也问了没有理由啊，加个问号， 是多打了一个是吗？ 可能是多打了一个啊，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对于一个旅游达人来说，他们更强烈的这种仪式感啊，我和他们也出去旅行过，对于抵达某一个目的地之后的那种强烈的。我终于到了，我抵达了，我是这其中的一部分的这种表达的欲望和感受度是非常高的，这是很多和我们普通的旅行者最大的差别所在。 好像真的是，你如果说让我现在想一下，我自己虽然去过的地方不多哈，但我还真的没有那种特别会在意说我到了，我可能会说啊，我终于到了，我现在要吃东西，可能我的这个仪式感比较差哈。那我特别想问高老师，这种仪式感您觉得在哪一方面体现的最为充分？比如说他到了一个地儿，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他通过比如包括您也录了视频， 对 吧？比如说录视频的方式，或者说比如说有些人有记笔记旅行日记的习惯， 对， 他是不是得通过一个什么事件去证明他的这个仪式感 是 摆在这儿？ 这个按照年代划分哈，最久远的一个年代，做博客的那个年代还记得吗？ 他这个年纪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也不太了解。 那这就高老师了解，我们来听听，像我们这些九五后就听听高老师怎么说吧。 好的， 还是博客的那个年代，大家是靠文字来记录来描述，那照片可能还不太丰富。抵达之后，对于某一个目的地的描述的感觉和第一个时间的感受。那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就是不是旅游达人来说，分享起来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讲，你下飞机的那一刻最深的感触是什么？是温度，是温度的感受。这个是和你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的，因为你要到一个热带地区，你下去以后，好热啊，对不对？ 啊，对。 到一个冷地方很冷， 是 你完全不能设想的，就是当地的温度的感觉。所以这个是对每一个抵达的旅游达人之后最大的一个感觉，但是那个感觉特别短啊，就可能几秒钟。如果他能抓住，他就抓住了。 一下飞机瞬间那个感觉， 瞬间的那个 感 觉，但是那个感觉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个所有的一切，因为你会让你认知到哦，原来我来到一个热带的国家，或者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一个国家。 其实 对， 从生理上的一个反应， 对， 也是最直接的。 生理上的反应是最最感受直接的。还有呢，就是他会开始在脑中有一点，就点入了那种记录键啊，就旅游达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哈，他会点到那个记录键，他说啊，从这一刻开始。就这个感受到寒冷或者是温暖的这一刻开始，我要开始记录我的行程了。那么现在你说有什么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打卡嘛，打卡作为他讲最强烈的仪式感。但是他会寻找说他自己独特的打卡方式和打卡点，来进行记录。仪式感是更发自于内心的一种强烈的说。我要开始做一些事情的这么一个开始点，分享欲也是每一个旅游达人他自己内心所包含的另外一个特性啊，仪式感、分享欲，这个其实是两个非常紧密相连的。 对，当你有了这个仪式感，到了这个地儿之后，你其实如果说你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的话，你特别迫切的是通过自身的感受，把这些感受记录在自己的无论是脑海中还是文字当中还是视频当中，之后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地方，而且是通过你的视角。我觉得这个特别就是特别有个性的一个点哈。 你刚才说到的个性，应该是每个人分享的方式应该不一样。我相信下了飞机或者到一个旅游景点之后，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感受出来。但是每个人选择的分享方式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会喜欢拍一张照片，就发一个定位，我终于到这里了。或者是像高老师这样的旅游达人，他会喜欢用一种比如说记录的视频的方式来给他呈现出来。 对， 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玩法不一样， 对， 而且记录的手法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达人和普通的旅行者最大的不同是在于达人不会抢先去分享。 哎，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到了某一个景区，咱讲啊，举个例子吧，到故宫了。好吧，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在故宫的午门那边拍个照片，哎，我来故宫啦，我要玩，我很开心，对吧？ 然后发个定位， 发个定位。 对， 就是普通的旅行者，普通人 我 对于旅游达人来说基本上是在故宫里转完一圈，当天晚上 才会把这些东西分享出去。 当然手快的，手快的批完图的、嗯、啊，当天下午就可以分享出去。 因为发的会更详细一些的吧？ 对，因为 会稍微整理一下。 对，对于他们，对于旅行达人来说，分享是基于体验之后的。 哦，啊，对， 分享 我们这种的就 是 一定要先拍一张，一定要先我到这儿了，我还不管有什么样的感 觉。这么说吧，可能那个叫分享式的，嗯、我们这个叫自嗨式的，嗯啊、属于这个 真相了。 你爱看不看啊、嗯？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这个故宫可能前十分钟我都没怎么看故宫的美景，嗯、光修图了啊。 你这个是说我来过，你这叫足迹式的。 哦， 他们那种的属于偏分享体验式的。 是的，而且刚刚说到打卡、嗯、我又想到一点哈， 嗯， 我身边的朋友就有他特别强烈的想要把自己的护照给盖满章的那个。 啊，有护照集赞的、嗯、集章的那个。 集章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仪式感啊。哎、 还真是有一些人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像打卡。 这个太难了。嗯、这个太难了。 这个对于导游来说真的很容易啊。 不是导游也不是，因为导游是分片区的。我、嗯、觉得导游是做欧洲的，有、 哦、 的导游是做 他可能反复就是那些区、 哎。这个是你打满和打满国家是两个概念。 对， 你如果说对打满是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有的认识导游朋友，可能到三四十岁的时候， 哦、对对对 他那个本儿已经两本了，他可能只是一个地方反复在走、 哦。 你要打满国家是另一个概念。 嗯，哎、那么旅游达人嘛，十本二十本很正常。有， 因为他们是全职的吧？我觉得全职在做达人， 我觉得他应该很珍惜自己的这个。 对，因为很多护照上的签证还有效呢。嗯 啊， 还 是 在珍惜自己的之前的护照。 但是知道，其实旅游达人真正的说一年要出去这么多国家，那家对于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了， 对， 是一种概念了。家可能就是一个行李箱，或者根本就是一个保温杯，一个他熟悉的被子，那就是家了。 嗯， 会不会有这种漂泊感呢？ 也，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啊。 您也算是、啊、 我自己、 嗯、 对，但是我虽然没有，我当然我没有他们走那么久那么多地方， 嗯， 也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他们这种心理的感觉，就是，一直都匆匆忙忙啊，一直都是特别忙忙碌碌，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假日的概念、 嗯、 啊，或者是没有什么放假不放假什么这个时间不时间的概念， 嗯， 其实做一个旅游达人非常非常的辛苦， 嗯， 他算是所有自媒体当中最难的，也是。最不容易出彩的这么一个、嗯、自媒体人，所以他们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体验，包括我们像做 vlog、嗯、原来是的 vlog 这些内容里面做视频旅游类的这种 vlog 是最难最难的， 是 要搭时间搭精力去拍摄去后期制作，需要用你的想法你的创意，所以这些人已经开始，我觉得现在职业的这些旅游达人们啊、 嗯、 他们已经开始走上了一条能够以游养游的道路，用自己的方法来养活自己，但是他可以随时叫停的这么一些人。 嗯，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他可以用旅行来养活自己， 嗯， 但是他也可以随时叫停自己的旅行。 嗯， 就是这些是成功的旅游达人。 随时叫停，也就是说他即使叫停之后他也有经济来源来养活自己，所以他可以随时停止这个职业。 对、嗯、他可以随时暂停。 说的财富自由了吧，已经到这个 程度。倒也没有，这不可能。对于旅行者来说永远都是花钱，不可能赚 钱， 对，永远都是在烧钱，怎么可能赚钱、嗯、那很多人也都有转型，从旅行开始跨界、嗯、旅行加美妆啊，旅行加生活啊，旅行加 美食， 对，旅行当中本来就包含美食啊、 嗯， 旅行加亲子等等这些，给自己加更多的 标签，附加一些东西在里边， 对， 会更丰富一点。 这样的话、嗯，可能对于一个旅游达人来说，他的路会稍微的宽一点点、 嗯、 啊。 那您是先做了旅游节目主持人，还是先做了 主持人？ 主 持人做完之后、嗯，确实我想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连续坚持到现在，一直在做旅游博主，就是旅游自媒体， 嗯， 这个内容。嗯嗯 对，因为高老师不单单是这个旅游博主，他同样也有自己的旅游的节目， 有 在这个 新媒体平台上播出， 对， 这就是一种尝试、嗯，就是你要走出和别的旅游自媒体不一样的路， 嗯 啊，那就是要我分享的第三点了，就是说旅行一定要具有新鲜感，这个新鲜感啊，不是你们说的新鲜感。我一定会猜到，我说新鲜感说啊，我们也有吗？对吧？我们 到 一个新的地方， 要永远保持着游客的新鲜感。 对，我们也嗨，我们也玩，我们也开心，我们也会去这个到一些 尝试一些新鲜事物。 对，但是我们的新鲜感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新鲜感是有些偏极致感的，或者说我们的新鲜感不是我们的新鲜感和你们的点不太一样。 哎，你这是充满着鄙视的表情，我们的真的。 看视频，对吧？ 好的， 黄哥的那段视频可能也没有音频，没关系， 我们来同步解答一下吧。这是房车对吧？ 对，这是一次在青海的房车自驾的体验活动。房车对于很多的旅行者来说就是一个移动的家，这才叫真正移动的家，很舒服的。 这个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很陌生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它新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是沿着青海湖啊开始一路分享。你也看到当时天气不太好啊，一直在下雨。各位可以透过视频的方法来看见，其实你要面对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经常会各种天翻地覆，各种各样的这种 就是不确定性， 不确定，对， 自然因素的变化， 你还是要保证一个良好的心态，即便你什么都拍不出来。 这个就是青海湖， 这个就是青海湖啊。然后当时的海拔应该是在3000来米，所以你说话比较快，都会比较喘。但是你看我脸上应该是没有那种感觉很喘的状态，不过 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疲惫感。 对，但是我当天其实只睡了2个小时。而且海拔的那个高度让我说完话之后在那喘了10分钟啊。这也有趣的人，就是你看你能不能发现他，就是刚才那个狗子啊， 对， 你有没有能发现他在车里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在描述的时候你还要记自己的 B-roll 的那段啊，就是第二的副片，然后你还看到火车，要做这样的记录。到了青海湖我想问问能不能暂停， 可以， 这个视频可不可以暂停， 可以。 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也问两位主持人一个问题啊，到了青海湖汉湖边，你们会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凭我对历史的这个了解啊，包括地理的了解，我会先兜起来一盆水，看看它的盐分有多大，让它慢慢的。这是女生回答的问题。 这是怎么看到它的盐分有多大，能兜起一盆水？ 我会拿一个纸巾嘛，然后给它沉浸好。 他是在做实验吗？ 你是要尝一口吗？ 我会想拍啊，就是说我们来到了一个，看看它含盐量有多大。我会这样。 我们就讲普通人，就讲你自己啊。 我原来不是一个普通人，谢谢高老师。 哎，我觉得可能 你会干什么？ 因为 到青海湖边， 我不了解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比如说我脱下鞋子去踩一下，感受那个， 可以 还是湖水？ 可是我觉得这种天气我会觉得很凉。 但是就是你会有一个冲动，就是看到湖海这种东西，比如我哈，看到湖海这种东西，我就特别想赤脚去感受一下。 是因为 湖边？ 我不了解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比如说我脱下鞋子去踩一下，感受那个， 可以 还是湖水？ 可是我觉得这种天气我会觉得很凉。 但是就是你会有一个冲动，就是看到湖海这种东西，比如我哈，看到湖海这种东西，我就特别想赤脚去感受一下。 是因为你家里那边没有？ 这一 我这样是不是太直接了？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这儿没朋友。 因为家乡没有湖。 我家乡有啊，是黄海，我在黄海滩涂啊。对，但我们那边是滩涂嘛，你陷进去了，怎样就不要， 对， 这个很危险的哈。 对， 然后我可能会选择就是拿起手机，拍一下那个就是非常辽阔的感觉的那种，刚刚我在视频中看的那种感受。如果我身处实地的话，我肯定会拿起照片。 王松来，你看看啊，人家这叫正常的，你为什么不正常？对吧？ 我是有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对吧？拍张照片， 对， 视角去感受一下， 对。 但是刘大人要去做什么呢？ 反正不是去尝湖水的盐度吧？ 还能继续往后看吗？ 不可以，哎，可以， 可 以， 可 以， 可 以 啊！ 看 到这个部分，应该是我们往后退。 哎，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这边是一个全，应该算是 哎，这个视频 目之所及的。 不，你应该是被卡住了，没关系。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吧，就究竟我们去做了什么？真的就是尝一下。就去尝一尝， 你 它到底有多咸？ 你刚才又说我 不，我讲的是我们的旅游达人这个系列。 那我有可能成为达人的潜质吗？ 没问题，你有这样。 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已经接近正确答案了，然后我还提了一嘴哈， 对， 说尝一下，因为当你捧起来的时候，你确实第一时间就是可能会想说， 因为。青海湖， 哎，怎么这么怪呢？我踩一下，然后后面有人尝一下。 哎呦， 在你 如果你 在你踩之前，我先尝。 对对对，这个答案说完之后，我们可能尝不下去了。 高老师一定啊，在我之前去啊，千万要对。 对，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青海湖大家对最大的认知就是。它是一个咸水湖， 是 啊，中国有很多的湖泊都是以淡水为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很强烈的直观的感受。但咸水湖的咸度究竟有多咸？其实在我脑中当时是挂着这样一个问号。我也想透过我的分享，我的新鲜感来告诉你，哦， 它原来是多咸，它和大海一样咸吗？它和哪儿的海一样咸呢？ 嗯，好的好的，刚才我们听老师分享了一些他作为旅游达人和我们普通游客到一个景点去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要到片花之后继续回来听您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西北南选手西百峰，他以560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乡亲属不乡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儿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9点32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嘉宾世杰。 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的后半段了。 是的， 每当这个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意犹未尽，觉得没有聊开心。就要下 节目。特别是我们今天又请到了一位啊旅游达人， 对， 然后也是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我们的高松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 各位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颂，很开心能够在十一假期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旅行方面的事情。 高老师也是在放着假被我们拽过来当嘉宾了。 对，我主要是昨天刚刚回来。 所以就是想趁着您这个热乎劲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是的。 当然也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旅游博主的前前后后啊。 对，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想做自媒体，大家都觉得博主是个很容易的事情，发发照片，然后回答回答提问， 然后拍拍视频， 对，就会有很多粉丝， 稍微剪一下，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个 其实远远不是这样 的， 对吧？ 对。 刚才我没听高老师说一下，高老师其实昨天是自驾从内蒙回来，在内蒙之前的几天是刚刚从挪威飞回来了， 对 吧？ 刚去了挪威。 我们这也有几张他在挪威的照片，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好吧？ 好的。 这高老师作为一个旅游达人拍，哇，这个上面的光是什么？ 这是这张照片为了给大家展示的，并不是说那束光，而是跟大家来说，这是我们这几天见到的唯一的一束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间啊，按照十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啊、是挪威的雨季。一般情况下呢，挪威啊，这个包括贝尔根，包括这几个城市，他们都一直在下雨。所以到了挪威去的这几天，虽然也是在自驾，也在踩线，在做体验，但是天天都在下雨，而且城市他们都一直在下雨，所以到了挪威去的这几天，虽然也是在自驾，也在踩线，在做体验，但是天天都在下雨，而且他那真的是冷冷的冰雨在脸上 胡乱 的 拍 啊！真的，这个雨呢，就也是不分时候、不分时节，在如此寒冷的北欧的国度当中，浇打在你的身上，而且它是一直不停的，所以你的衣服从头到尾都是湿的。当你看到突然间眼前是有一束阳光的时候，你的内心那种愉悦之感，所以我当时发了条微博说，上帝把这束追光留给了这个峡湾，这是盖朗尔峡湾，这是最著名的一个挪威的峡湾。就是说，当你看到了这张照片，你会发现天上哇是有一束光打到了这个山谷当中，而周围的风突然都停止了，雨也不下了，虽然有点清冽的这种感受，呼吸起来那种空气的温度，但是你还是可以很享受那个瞬间，很享受那个时刻。而旅游达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抓住这个时刻，并且很好的做一个分享。那第三张照片呢，就是对 旅游达人在分享 旅游达人照 小红帽， 这是标准游客照， 标准游客照、就是有点打卡的这种形式在这是。 可是我这样看背后的这个景色好，在我的眼中这样看好完美啊，它的那个配色，然后它整体的画面的感觉 实际是挺灰秃秃的，只不过我们后期做了一点点，然后 调整是吗？ 调整了一下，然后也是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些技巧，所以作为一个旅游达人，你还得掌握一些摄影摄像的基本技巧，这是最低的标准。当然高标准是你真的能像摄影师一样拍出大片来啊！ 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问了，就是很多的这种旅游达人，包括我们在看一些自媒体做介绍的时候哈，他是如何做到的，在很多的照片当中做到明明这个地儿就很多人，但是呢很多的旅游达人就能找到那种拍不到人的那个， 这个很容易啊，我在拍照的时候会说你们绕一下我要拍张照 这个你能到今天啊被打死就是不错的了真的 我觉得你真的是路遇贵人，贵人很多， 真的 可 是我要拍照你们先绕一绕，或者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时候你是要找地儿的，你不是说他也让不出你那个镜头的那个范围出来， 那我们后期可以修掉，这都是我们这个普通人用的方法我们听听达人怎么说。 对，我们其实是有方法的。那么如果是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把人 P 掉是很简单的啊，是所谓的用到一个默片加一个长曝光，这个人就全部消失了，只剩下了一个景色。 简单吗？我都没有听过。 魔法对于他们来 说，其实就是一个魔法，就不能叫魔法，就是加了一个镜头间加了一个片子，然后长时间曝光，人因为老在走动，他不会一直在那里待着，所以人就都消失了，最后就只剩下一个非常干净的一张画面。这是晚上，白天确实是有点挑战，有点困难。你碰到一些人比较多的时刻，你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景区景点，它人流不可能永远都是在这一个时刻集中的，它可能这个 A 团和 B 团中间有那么一到两秒或者几分钟的时间， 这个还得错峰出行， 错峰的时间 等加抢加抓，是这样吗？ 我们不抢啊，我们不抢，我们就是等，纯等，等这样一个时间。 对，王松就是赶， 走，你们都走，我要拍照， 赶着别人。 现在也有一些达人会选择用无人机的方法啊，从更高 拍、 更难的角度，别人拍不到的角度来 俯瞰这个景色。 对，这样的话可以把人都。很多，其实我觉得没必要，为什么要把人 P 掉呢？为什么一定要没有人呢？当然如果是景区面前哈，你旁边是有一个跟你做同样姿势的人，你可以 很尴尬 啊，非常尴尬，你可以把它 P 掉，或者你等他拍完之后你再去拍。 如果说在不影响你拍出来这个照片的美感的情况下，有人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是这么个意思。 有人其实是我们更追求的事情，因为这一程挪威的旅行，我最让我感到不太满意的地方是在于说，因为挪威国度很大，然后它里面的人口又很少， 人烟稀少的感觉， 就是真的没有人， 然后又在下雨啊， 对， 你不能让 没有人都出来， 拿一个喇叭， 人就都是我自己，哎，就真的是就是我们这一个团队的人在那儿。整个山谷里就是我们。 哎，尤其是比如说你到挪威去拍的画面出来，如果说照片里面有的是我们中国人，反而少了一种当地的味道。这个时候如果是挪威本地人，他在画面出现，人再多，但是是北欧的面庞。 即便他不是本地人， 他是外国人、 嗯、也可以。比如我们当时到了精灵之路啊，照片没有放上来，对不起、嗯、是一段视频，短视频。精灵之路，我看到在那个悬崖峭壁上，下面就是曲了拐弯的，跟咱十八盘那种道路，那种、嗯、非常难走的道路。 嗯， 上面是有这个一对情侣啊，在那个精灵之路的外面那个悬崖的露台上相拥，站在那个最尖尖上，然后看着下面那个精灵之路的感受。因为他不是说他是不是中国人，他有人在、嗯，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景色它很鲜活。 嗯 啊，它不是死的 ， 对它不再是一条难于挑战的线路，而是一条曲径通幽的感情之路，或者怎么样，你会加上很多你心中的预设和叠加，那么你的照片的色彩和内容就会更丰富一些。 哎啊，在别人看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遐想和想象哈。 对，但是遐想和想象呢，也是我们给你的。就是有些 在你脑海中之前先有的吗？然后你再去呈现出来。 不，这是我期待的，很多都是不期而遇的、嗯、旅行就是这种不期而遇的东西特别多、嗯、我刚才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你的是你看见的，但是还有很多是你没看到的、哎、 对，就很多照片就 对，在青海刚才说的茶卡盐湖、嗯、这张照片是拿手机拍的、哎 上面有他的名字啊， 对，这是在茶卡盐湖即将日落的那个瞬间我们拍摄的，后面有张照片呢，是我当时拍摄的情况，别人拍的我啊。 我们先来看，再仔细的记住一下现在这个照片的样子， 茶卡盐湖的样子， 对，多美、嗯。然后我们现在来揭秘一下当时高老师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啊、哦。 这个是真实的情况 啊、 所以旅游达人要有这样的能力，就是发现不完美当中的完美，就是当你当时冬天的天气。 我觉得可能发现本身还不够，你得会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样子。 哎、你说的也对、嗯、就是当你看见如果当天的天气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个状况，你又需要修出像刚才你看见那张照片的样子的时候、嗯、你要去怎么办， 嗯， 你要去怎么处理，是要去等，你还是去寻找，你还是去找到那个瞬间、嗯、再仔细看一眼刚才的第一张照片，里面有一个人，看到了吗？在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人，对对对，小小的人、 嗯、 其实就是等到他恰好走到那里，等到他恰好站在那个空间上、哦、因为后面的景色是固定的， 嗯 啊、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的那个瞬间它也是固定的， 然后他的倒影， 对，所以就我需要一个人才证明那是在茶卡盐湖、 嗯、我以为这是随意拍的、哦、你是要等这个人走到那个位置， 设计了一下、 哦、那如果这个人不走到那个位置的话怎么办呢？ 我就让我同伴进去。 哦，对，果然不是。如果是我说，哎，您再往那边点儿，我来拍一张。 对对对， 那你可能还得吼啊，这离你可能距离也挺远的。 对，离你非常非常远，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就是原有的，或者是 有设计感 的。 哎，这我还真是不知道，因为有 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真的挺好的，挺不错，挺好看的一张照片，对吧、嗯？但是你可能有些时候说不出来他究竟为什么好看。那如果没有这个人，你会想象一下，这就是一个景而已，它仅仅是一个景而已，对吧？有了这个人，你会感觉哦，原来这里是一个景，是一个可以让人去的体验，即便它小小。 如果没有这个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当地的宣传的一个照片，但有这个人会有一种电影海报的感觉，我们就很想了解故事的感觉、嗯 嗯、来再给大家看一眼真实的情况啊！ 哎呀，真相就是这么赤裸裸啊！也证明我们其实这么想的话，旅游博主是你到当地你看到了一个景色，但是你看到那个景色虽然是偶然的，可是你看到之后你设计的东西是你脑海中先要有的、 嗯、是的是的，所以每一位旅游达人都有非常敏锐的视觉和对于新鲜感的把握的能力、 嗯、 新鲜感 这个能力是怎么锻炼出来的呢？ 我讲一个心态吧，这个心态叫做空杯心态啊、嗯、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人包括现在的普通的旅行者出去的时候都会心中加有对这个国家或你要抵达这个目的地的一个预设，比如说你要去泰国你会想到、嗯、啊我要吃冬阴功汤、 嗯、 对、啊、我要去看表演，我要去晒太阳，我要去美丽的沙滩、 嗯、 对，我要去海岛、嗯、这都是你心中所想， 嗯， 但是很多的旅游达人即便他一个人去了很多回这个地方， 嗯， 他们心中都是不加预设的，也就所谓空杯的心态。这杯水如果你接满了、 哦、 你再到当地去你是什么都接不进去的，只会流出来。 那这个 就没有用了。那对于我们的旅游达人来说都是倒干净，然后去拿它去接你当时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无论你碰到这个事情是好是坏，给你的感受是喜是忧，让你的体验是悲是乐， 它都是你旅行当中 线下最真实的 一 个体验状态。 那盛到杯里就变成了你的一杯纯酒，你再喝下去的时候，味道和你平时去随便倒一杯那是不一样的。 也是说的每一次都要有新鲜感的。 对， 刚刚高老师说这一段，我觉得可以在那个朋友圈分享一下啊。 你这是刚才的那个文案。 对，这文案就不错， 你这叫拿来主义是吧？ 空杯，哦，我记住这个词儿了。 最开始我也是空杯气，我以为带这种悲天悯人。 那你这个太人文情怀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感？ 那空杯心态。 那高老师，你觉得我想问一点，那旅行的旅游博主他做攻略吗？ 做， 对，不能不准备 啊！ 我就在想，因为 做的方法不一样，我确实认识。 但是你说旅游博主其实是给别人做攻略的，那他自己又怎么做攻略呢？ 我就特别好奇这个事儿。 对， 他写了一堆攻略，我在想，那他自己 他是怎么来做这个攻略？ 我们先说后面的好不好？ 好， 他怎么给别人写的攻略？好不好？就是真的磕磕碰碰撞出来的。就是一步踏出来的， 是 真的是一点一点一点自己去那边，然后无论是吃亏也好，被骗也好，但是被骗几率很小，因为大家都很有经验，一点一点一点自己踏出来的，这是他给别人的，那他自己怎么来获得？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也问过他们，我说你们到底出去，你去查不查呀？ 对 呀，看 呀，对呀，你不能一个谷歌地图什么高德地图你 走 天下嘛？ 对 呀， 对，就是对于真正职业的或者是很好的这些很专业的旅游博主来说，或者旅游达人来说，一定是在国外有很多朋友的 哦。 然后呢，一定是经常会去登录一些国外的境外网站。去浏览他们的一些角度和观点的，我记得就是在国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很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达人会分享一些经典的照片，啊，会分享一些很漂亮的目的地的一些打卡地。那么我们的这个博主们呢，就会可能也会考虑参考一些这些照片的内容，然后但是故事的内容或者是它本身背景历史的内容，他可能会去当地去淘换，去当地去了解，他只要找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总结来说的话，可能就是眼界会更宽阔一些， 对， 可能不仅限于别人的前车之鉴， 对， 更多的是自己去通过和当地人或者说当地的一些朋友的一些交流当中去选择他们的 策略的指引。对，大部分的线路行程是提前规划好的，但很多的时候都 是一些 偶然，对，也会打破原有的计划，根据当地的一个朋友的邀请啊，然后一个景色的优美啊，或者是为了拍星空啊，而向后延迟一到两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都很有可能。 这也是旅行中的新鲜。 会不会理解为旅游博主其实不是特别依赖于网上能提供的东西，而是在于自己去搜索的，他这个搜索的资源也包括了当地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人提供的东西，其他的更资深的，或者是当地的博主这样。 我们这么说啊，不能说是网上东西不好也不对哈，网上东西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它不鲜活啊，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它没有它没血没肉，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地方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仅此而已，对吧？我旅游达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里面注入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和自己对于这个地方的评价，还有照片。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包括去寻觅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艰辛的，很痛苦的，而且可以这么说，就是也风餐露宿吧。啊，风餐露宿 提到了风餐露宿，我们就有两张照片要跟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是昨天晚上， 这样的，当然这个很正常哈， 对， 一下堵个十几个小时也很有可能，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堵车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们其实在车上都准备好了很多应急的东西，比如说 这个盒饭， 最起码的吃的东西要有的吧， 一点啊。 哦，这个 这一张 有点歪哈，大家可以这个歪过头来看一下，他们应该是在 早上合了合的颈椎啊。 啊，他应该是蹲在地上。 对，他这个你们这个盒饭现在是用到自热的，还是说是到 自热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现在有这个自热的了，之前就真的就吃凉的，然后拿块饼啊， 压缩饼干， 饼啊， 对，冲击一下。这不是因为堵车，所以我们才这样啊，是因为很正常啊，这个对于旅游达人来说很正常。 对，因为你看刚刚高颂老师的那个路线， 它明显就是没有吃啊，没有吃的地方啊，它必须得准备好。 尤其是他们，其实我觉得旅游达人比较辛苦的是，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概念，说我们上午几点到几点准时就餐。 嗯， 我们可能他们可能为了拍一个想要的画面，会完全错过了这个时间，就吃饭不算在他们行程当中应该留出来时间和计划的地方。所以说， 有的时候可能是专门为了吃的旅程，我们是很开心的 啊， 纯吃。 比如说我呀， 很兴奋的， 我就是一个对于吃就是。可能说很多的旅游者哈，他到一个地儿，或者说他预计自己要到这个地儿，他会先选择去景点， 去哪？ 几个景点先确定。然后我呢就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我跟我的朋友去哪儿玩，我会说，哎，你看那个我们住的周边吃的多不多，或者是不是有很多美食？我是走这种路线的。 我跟你更不一样，我会搜我想去吃这个店，然后搜它附近有什么可以逛的地儿，就是专门是去吃，然后再从它辐射出去。 特别棒，你们两个人就是代表了两个方向哈。 嗯， 我告诉你，旅游达人是怎样哈？如果是真是吃的行程，对我们来说幸福的。那也是痛苦的， 为什么？ 幸福是原因是我们是可以吃到东西了， 对。 痛苦的原因是这个东西不是那么让你吃到嘴里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要拍， 要 凉了之后，了解是吧？ 哎，看，要知道他怎么做的，要懂得这个美食背后和这个地方所发生的联系和故事。等你吃到嘴里的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 是的，这个我切身有体会，因为我今年的这个暑期实习呀，是在无锡电视台一档美食节目。我 了解， 哎， 看，要知道他怎么做的，要懂得这个美食背后和这个地方所发生的联系和故事。等你吃到嘴里的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 是的，这个我切身有体会，因为我今年的这个暑期实习呀，是在无锡电视台一档美食节目。我当时听说我自己被分过去的时候，我 好开心， 我超兴奋，我一周都在减肥，因为我在想，我那一周，我下一周这个、 哎、这节目组的实习生可能要吃垮节目组了。 我在想说，可能那一周我可能要经常出去吃了啊，这个发胖是必然的事情了啊，我必须在前一周稍微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胖。然后我就去了，特别开心，结果第一天的拍摄就耗时了5个小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是早上大概10点多到了一家店。到了一家店之后呢，它其实是一家不是探的那种古店啊，或者说是一些什么老字号，它就是一家普通的一个新开的美食店。然后进去之后呢，我们就他上了很多吃的，我当时就觉得哇，今天要饱餐一顿。然后真正意义上我们吃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已经是在2-3个小时之后了，我们吃了一点。然后因为那一点是我们在尝的过程中的一个视频，然后拍完那个尝的过程中已经5个小时差不多过去了。 对， 所以我们正式的开始吃，或者说正儿八经的在那边去享受这个美食的时间，首先是很短，跟你的拍摄时间比起来很短。第二是确实会出现很多刚刚高老师说的都凉了。 这是再正常不过 的，这是好 的。对， 这为什么说这是好的呢？就是这个是你可以有时间慢慢去琢磨，慢慢去摆盘，慢慢让他们 对 看，然后你再去拍。 那您面对的呢？ 我面对的是一帮饿狼在你身后，而你菜上来之前你需要先把它完成。 这个时候怎么控制住他们呢？ 就先给他们点别的吃的呗，因为 先给我点时间 买瓶可乐。 那这个时候， 喝点啊。 那这时候你拍的就不能有废片出现了，就基本上一定 要 准 确。对于 要求比较精确，然后比较 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很多都是瞬间发生的事情。 我那个可能还能有一个团队是专门过来帮你，各方面都能够做好。不论是 你想想，你如果是旅游达人的话，你团队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要你自己来完成。 对，是个自媒体嘛， 是 要求自己亲力亲为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了解到说您每一趟出门其实要带的装备胜过于您的行李了，对吧？ 对，有一半一半吧，差不多。 就必备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带的。 那太多了，那不一样，因为根据旅游目的不同，你会设计的东西不同。 我觉得他一定会带相机啊。 比如说你一周之内的呢，如果是7天的话。 不是，是跟目的地有关，时间无关。 那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您去挪威基本上会准备哪几样你必须要带的东西？ 哦，挪威这一程真的 雨伞、 雨衣。对， 我觉得他应该都没有准备，是到当地的。 对，有一个东西是没准备的，也找不着了。原本我以为不会发生这个情况。应该准备双雨鞋啊，当地买雨鞋去了。 对，其实真正雨下的时候，你的伞是打不住的， 没有用， 对， 一点用没有啊。然后还准备了一些 保暖的东西，但是后期并没有太用到啊。但是重点是我准备了很多抗风的，就是风吹过来不会吹透的服装。因为这一次的行程，我们有上山，有下海，有攀岩曲折的峡湾路，有各种各样的峡湾里坐渡轮的行程，所以肯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大风啊，这个状况。防水的东西或者是防风的东西，这是在挪威需要准备的。当然防寒的东西，那应该如果再往挪威北部再走一走，能够看到极光的地方，你需要准备的更多。现在这个季节应该不太需要用到。 所以说还是要根据当地的一个他们 会先提前了解 环境的特色，然后去准备一些东西。 对， 而且 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更多就是衣服的颜色了啊。 对，其实刚才我就想说衣服嘛，其实感觉很多旅游博主穿的跟我们普通游客不一样，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登山的或者户外的装备更多一些。 不，这是我，这个 那我认识的旅游博主只有您了。 对对对，这个我必须承认错误，并不是所有旅游达人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出去也都特别光鲜亮丽，特别漂亮，特别美，甚至好多人都还有助手啊， 因为现在 不够大咖，所以还没有助手。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都在拍自己了，以前呢可能拍人、拍物、拍景比较多，现在呢自己得入画了，拍 vlog， 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太整体形象太矬哈， 对对对， 你得稍微收拾一下啊，打扮一下。 但是这个冲锋衣的出现就证明我们是在极端天气下拍摄的，就是它是有这么一个画等号的。如果天气比较好，你说谁会穿着那个厚重的不舒服的冲锋衣呢？ 这样我就觉得女性的博主可能会更加的那个辛苦一些。 对对对，而且你可能一天会出了好多个地方的那个照片，你就服装就不可以一样了。那你怎么在户外然后迅速换衣服，赶快变一个妆容？ 没人干这件事情。 我做过呀，我就是说嘛。 你是去主持活动吧？我们 觉得照片很重要， 这样干事情好吧？ 是吧？因为那我的理解以为我觉得我跟别人也可能也一样 你知道你那个叫什么吗？你那个应该叫摄影，或者说是这种拍这种大片的这种模特会做的事情。 对，他用的这个词儿我很喜欢。再说一下，拍什么？ 模特。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些模特呀，跟你呀，就是很多的这种。他比如说，他是跟着团队出去拍很多的照片的那种人。他背后有很多的景色，他会 需要换很多套啊。 对，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他就会不停的换很多的衣服，然后在不同的场景之下拍照片。他不真的还不算是一个， 我真的练就了在车上迅速换衣服，从头到脚都可以的一个。 一般这种微博认证呢？高老师那个叫旅行博主哈，这种就叫什么摄影达人，或者叫 换装达人。 换装达人。 高老师一脸鄙夷的看着我们这种小白。 不是小白，就是我们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是真不干这样的事儿， 还是有些区别的。 对对对， 可能都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做的事儿，但是旅行达人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会做的事儿，还是跟普通的这种可能也会拍出很多照片，或者说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博主有一些区别。 是还 是 不一样的啊。那转眼间呢，我们节目呢也要到了尾声了。那么今天很荣幸也请到了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他做旅游自媒体的一些经验。那能不能简短的跟我们这些想从事旅游自媒体的这些朋友提些讲建议，应该准备什么，或者是具备了什么样的素质才可以做自媒体？ 而且我还想说第二点哈，待会儿让高老师一起来回答，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边旅行边工作，怎么样一个状态是最适合的，或者说怎么去调配时间？ 请高老师简短的回答一下。 旅游自媒体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难去挑战的一项所谓的工作啊。 是的， 现在很多人觉得去玩了、去分享了，你就可以作为旅游自媒体，其实并不然。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验的积累。那么前期你需要具备自媒体所具备的所有的素质。那第一点就是爱分享，也懂得怎么去分享，也会去分享，然后会拍照片。会写文字，如果更好的话，你可以发，可以录音频，可以做视频。现在对于自媒体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越来越高。那你身边要有这么一群朋友，爱玩，懂得玩，会吃，懂得吃，这样的话，你才能把你自己应该有的知识点很有效的分享给所有的关注你的人。当然，现在获得关注的成本非常的高啊，不太容易。对，所以现在 再打一下卡啊，高送啊。 对，所以现在你去做旅游自媒体，那么你要考虑的事情非常非常多，因为不仅是微博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平台，都是 很多渠道， 对，扎根啊和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地方，包括短视频，就看你究竟要做一个怎样的旅游达人啊，怎样的自媒体。那你的问题啊，回答一下，怎么样把 工作和旅行 对结合在一起。当然我们都希望既可朝九晚五也可以浪迹天涯的生活， 嗯，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效的做成这样，因为我据我了解可能95%96%的人都不是这样的人啊。 对， 但怎么能更好的呢？调整心态， 嗯， 调整心态，旅行的时候你拥有全世界啊，在家的时候也可以放松心态，来看看我们的旅行。 很棒很棒啊， 很棒，总结得非常好哈， 谢谢高老师的分享，也同样感谢今天上午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青年说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是我们的活力女友贼客，明天呢也将有一位女生的旅游达人做客我们的青年说， 是的， 所以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看我们的青年说。我是王松， 我是世杰， 我们明天见， 拜拜。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